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好，大家呢就返返到嚟浩浩汤汤，今晚呢叫数字之谜。咁头先讲到呢，我哋今时今日嘅数学啊，即全世界呢都系用一种符号啊，就代表数字嘅。咁呢种符号我哋就叫阿拉伯数目字啦，系咪？咁但原来呢啲历史学家话返我哋听啦，阿拉伯数目字呢其实一个系错误，一个美丽嘅误会啦，其实佢唔系真系源自阿拉伯。佢只不过阿拉伯传入去呢个欧洲。咁西方人就叫咗阿拉伯数目字 ,Arabic numerals, 咁原来佢系源自边度啊？ 源自印。 系啦，冇错啦，佢由印度就传嚟，所以其实印度人呢啲数学系好叻嘅，到今时今日都系啊，大家知道啦。咁印度呢唔定止发明咗阿拉伯数目字。佢仲有一样嘢，头先阿 Jeffy 提咗我啦啊，就好正嘅，就系话喺正数同负数之间呢，原来有个数目字呢，以前啲人唔当佢系数目字。但你会发觉原来冇咗呢个数目字呢，好多数呢系好麻烦，就系计唔到嘅。呢个数目字就系咩呢？ 就零啦。 冇错啦，就系我哋今日所讲嘅 zero 啦。零呢其实真系好有趣㗎喎。你諗下啦，如果我哋讲返数学或者系呢个数字嗰个发展嘅起源，你真系諗唔到零都系数目字嚟㗎喎。係咪？一隻羊兩隻羊，一係就有羊，一係就冇 羊，一係爭人，一係爭。 咁你譬如你話嘩，即係你嗰個三隻狼就入咗個洞穴，而家三隻狼都出晒嚟啦，我咪入得去囉，係咪？佢哋嗰隻狼譬如有個以前我哋啲古人猿係咪想入個山洞，但係有三隻 狼入咗去，佢唔敢入，但係即係三隻狼出嚟啦，即係冇狼囉，冇狼我咪入得囉。咁但係佢唔會諗住，哎呀入面呀，好啦，而家仲有零隻狼就我入去囉，咁傻咁樣，冇人敢諗嘢㗎嘛，係咪？哎，入面原來有零隻狼啊，點啦咁樣，係咪？係唔會㗎嘛。但係原來啲印度人就真係勁啦。佢話如果你肯接受原來有零隻狼呢個概念呢，嘩，原來數學上好多嘢呢就會方便咗好多。係即係有好多迎刃而解啦，好多數學難題。咁所以零呢係一個偉大發明嚟㗎，即係作為一個數字。咁呢個阿拉伯數目字同埋零呢就係經就由印度經阿拉伯人呢就嘅手呢就傳入歐洲。嗱，講真啦，歐洲呢，我哋當時大家都知啦，漢唐時即係其實秦漢開始呢，歐洲就羅馬帝國崛起啦嘛。咁嗰陣時呢其實真係東西就係共量嘅，互相輝映嘅，即係兩方面嘅文明都係咁高度發達嘅。咁但係講起數目字呢，其實大家都咁渣斗㗎啦。中國嗰啲數目字又唔係咁發達。但係如果你講起上嚟呢，其實羅馬嗰啲仲死。其實羅馬數目字呢而家有時都會仲喺我哋有時寫文章啊，嗰啲 bullet point 啊都有啦，間中啦，不過冇乜人用啊。但係呢有時係一個鐘面啊，尤其是1點、3點、6點啊、9點啊都會用下嘅，懶威咁啊，係咪？但係最多用嘅呢，不過你哋唔會睇㗎啦，我相信，因為你一早熄咗機㗎啦。就係你喺屋企睇電影，當然喺戲院都得，但係戲院更加冇機會呢，就係嗰個臨尾嘅字幕啊。嗰套戲完咗啦，臨尾字幕，嘩，你知而家啲字幕呢係3分鐘、4分鐘、5分鐘㗎，冇人咁好耐性㗎。咁但係有時我都會㗎，因為佢有時有啲好聽嘅音樂啊、啲歌啊，咁聽埋先啦咁。咁你會發覺呢，所有嘅電影嗰個 end credits 呢去到最尾呢，佢係有一個年份㗎。而嗰個年份係用咩？ 係咩嚟 㗎？係羅馬數目字㗎。你哋冇留意呢，證明 咁耐都唔 係，你哋都唔係影痴嚟嘅，證明就係唔係影痴喎。喂，唔該你下次睇 DVD 呀，唔該即係戲院就唔會呀，因為戲院你要俾人趕㗎，因為你要清潔㗎嘛。唔該你下次睇 DVD， 嗰套戲完咗一路咁字幕出嚟呢，你唔好走住，你等到佢最後最後真係完啦，你會發覺最後有一個年份，嗰個年份呢是好多戲都仲係用羅馬數目字 㗎。嘩，呢個真係唔講唔知一個非 常。但係你睇落去呢你係估唔到係咩嚟嘅。因為講真你一至十你就知啫，你知道點寫啦，你知道尤其是十就係一個交叉嘛。咁九呢就係交叉左面加洞㗎嘛。八就係左面兩洞㗎嘛。當然如果十一就右面加洞啦，十二係右面加兩洞㗎嘛，諸如此類啦。咁五呢就係一個 V 字㗎嘛。所以呢五呢如果係四就係左邊一棟，如果是六就右面一棟嘛，個 V 字。咁呢啲羅馬數字啦，但係唔好忘記呢個都係一到十咗噃。咁你二十、三十、四十點搞啊？二百、三百、四百點搞啊？二千、三千、四千點搞啊？二萬、三萬點搞啊？你識咩？通常呢佢係有 C 就係代表一百 ,M 就係代表一千。 咁所以呢你有時有 M 有 C 咁喎，哇你淨係睇一紮，哇有一啊有 V 字啊有 X 字啊有 M 字啊，你鬼知佢係咩字咩？講真，如果當時西方歐洲仲係一路沿用羅馬數目字呢，佢個數學發展呢肯定係非常之有限。 如果你譬如計一條數 係呀 ,1001,0 與900。 冇錯啦，咁就真係死得。咁所以其實印度發明嘅呢種所謂阿拉伯數目字呢其實係大大促進咗西方數學嘅發展嘅。 嗯 啊呢、這個就好緊要啦。好啦，諗乜零嘅發明係緊要啦。咁啊，頭先講過啦，負數啦，就係分數啦，同埋小數啦。咁而小數咧，就有無窮小數。咁啦，無窮小數就即係話有理數同無理數啦。咁、所以後嚟咧，啲人咧就將呢個所有有理數、無理數都加埋，佢就話呢種叫咩咧？就係俾個名佢，就叫做實數 （real number）。咁 real number 咧，我哋學過數學都知啦，就係、所謂嗰條 real number line 啊、即係通常就用一條線就嚟去表示。咁條線咧。通常喺最左邊啦，喺左邊咁畫一洞就當係零啦，嗰、那個就係嗰個零點。咁當然零咧，理論上最向左邊咧係都係無窮嘅，因為左邊就負數啊嘛，係嘛？零嘅左邊就負數，零嘅右邊就係正數啦。好啦，譬如我哋睇正數，其實我哋淨係通常係有關心正數，點解咧？因為佢係鏡像嚟嘅，係嘛？即係你呢邊證明到乜嘢，你反轉過頭就嗰邊㗎啦。好啦，咁但係我哋睇零嘅右手邊，咁零嘅右手邊第一格如果係整數嘅就梗係一啦。第二格就是二啊三啦，系嘛，咁亦都系自然数啦。咁但系零同一之间究竟有几多个数咧？ 啊，真系 嗱，咁啊呢个就最基本嘅问题啦，即系数字啊。请问零同一之间有几多个数啊？个答案好简单啫，就几多啊？ 咁无限。 无限咯，系无限咯。零同一之间咧系有无限咁多个数目嘅。 吓、 而即系呢啲数目，我哋咪就叫 real number 咯。当然，其实呢个 real number 咧，亦都系有历史原因嘅，就系、相对应一种咧，就系叫做 imaginary number 啦。所以佢先叫 real 嘛，吓、因为咧，原来咧有啲数字咧先有趣，即系亦都系你话喺嗰个real number 嗰度咧嚟去表达咧，吓、就我哋平时就系呢啲咁嘅最多系加个无理数啫、但系佢有一种 number 咧就有趣。佢直情就唔喺個 real number line 度表達到嘅，佢係要用另一條軸嘅。 冇錯。 係啦，就同呢條 real number line 呢就成直角，即係通常我哋喺個紙上面咁畫啦，成直角。而嗰條呢就叫咩呢？就叫做 imaginary number line，就係叫虛數軸，一條實數軸，一條虛數軸。咁呢兩個軸呢，即係喺佢嗰個即係形成嘅空間呢，我哋叫象限啦，我哋知道啦，即係一個 quadrant 啦、即係有四個 quadrant 啦、即係兩條線兩條軸咁樣有四個 quadrant 啦。咁但係其實佢嗰啲 quadrant 入面呢其實可以好多數，嗰啲數呢就叫做複數，叫做 complex number 啦 ，complex number。咁但系咧，未讲 complex number 咧，之前一定就系咩个理解叫虚数族啦，就即系要理解咩叫虚数啦，系嘛？咁啊，虚数今次咧就由阿 Jeffy 你嚟尝试解释下。 咁其实虚数就同头先负数系非常之相似嘅。咁因为头先才哥讲过例子啦，譬如话x 再加三就等于二。咦，咁呢个 x 咧点嚟嘅咧？原来越加越大、咁越加越细、咁原来呢个 x 咧到最尾就发明咗观念系负一啦，即系负数呢个观念啦。咁但系譬如我哋再想象另一个 equation 啦，嗰、那个方程咧就系、譬如话系 x square 再加一等于零， 系啦， 系啦。咁呢个情况点咧？咁好容易就系知道我哋系 x square 即系 x 嘅二次方就会等于负一啦。因为咧。左边系 x 加一， 系啦， 咁两边咧， 你将嗰个正一就调到去右边， 系啦，冇错啦，咁就 x 二次方咧就等于负一咯， 系啦， 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当你有一个有个未知数，佢嘅二次方系等于负一嘅话咧，咁你要将呢个二次方咧就化咗佢啦， 即系两边都攞个。平方根啦， 冇錯， 兩邊都攞平方根，左邊同右邊都攞啦， 冇錯啦。咁當你左邊係 x 二次方平方咗，咁就等於 x 啦， 係平方根，咁咪 x 咯，咁咪即係個答案啦。咁啊，但係最緊要右手邊啦， 冇錯啦。咁右手邊有個開平負一嘅平方根， 係啦， 哇，咁當時 大件事啦， 冇錯， 係啦， 係啦，所以咧，哇，就完全唔知點做。 而家講起上嚟呢就好似都好簡單易明啦，但其實西方嗰個數學呢都係去到相對幾晚近啦，但我唔記得咗一時間，因為啲牌太忙我都冇時候去睇，因為大家上網就睇到㗎啦、即係可能去到或者十六七世紀呀咁上下啦，即係先至係有呢個咁樣嘅震撼嘅，呢、這個震撼其實就被稱為數學嘅第二次危機㗎。 第二次危機即係無理數嘅第一次啦、嗯。第二次危機就係發現呢個咁樣啦。哎，點解負一嘅平方根呢個係咩數嚟嘅咧？嚇、 嗯 啊、其實唔一定負一嘅，負乜都得啊。係即係嗰個唔係個一嘅問題，而係個負嘅問題。係就係、是、你諗下啦，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啊嘛，兩個正數乘埋咧。就係、是、一個正數嚟嘅嚇，正二乘正三咁樣啦嚇，二三如六就梗係正六啦，係嘛？好啦，但係個問題，如果一個正數乘一個負數咧，就一定係負嘅，因為你負二乘正三就負六啦，係嘛？或者係二乘負三都係負六啦，係嘛？但係有趣一樣嘢就係兩個負數乘埋咧，就一定係正嘅，就係我哋所謂嘅負負 得正 得正啦，我哋知啦，係嘛？即、就、係、是、你負二乘負三。原來係等於正六喎、哦，係嘛、嗯？即係其實呢個概念大家諗下都好易明嘅嚇、啊，即係呢條面又負，嗰度又負咁樣樣嚇。好啦，咁但係咧，正乘正就正，正乘負就負，負乘負 負就正 就正。咁、嗯、你點可能咧會有兩個數係相同嘅？因為平方就係相同啊嘛，自乘啊嘛。 嗯 平方就即係自乘啫，係嘛？即、就、係、是、如果 A 即係 A 乘 A，B 就 B 乘 B 啫，兩個數要一樣噶嘛。但係呢兩個數或者一個數咧，一個數自乘竟然係等於負一嘅。其實即係個關鍵就唔係個一住，喺個負度。咪、嗯、點可以有一個數自乘係等於負嘅咧？冇嘅噃。正正得正，正負得負，負負得正。但係你呢兩個數，即、就、係、是、你呢個數係一樣噶嘛？一樣啊嘛。自己乘自己㗎嘛咁你一系就兩個都係即係正一系就兩個都係負嘅。 嗯。 但係無論你係正一系負呢你個答案都係正㗎嘛。係咪即係自乘㗎嘛。 係、 啊。自乘㗎嘛平方㗎嘛。 一樣係。 咁所以呢你喺世間上係搵唔到有一個數目字自己乘自己而得出嚟嘅答案呢係一個負數嚟嘅。 嗯。 係唔存在嘅。 冇錯。 咁唔存在。 可能。 所以佢就改個名咪就係叫做 imaginary。 imaginary。想象中嘅都揾唔到嘅，咁、嗯、我哋中文就譯做虛數啦嚇、啊，都好啱嘅。咁但係又係呢個問題同零一樣啦嚇、啊，甚至比零更加勁啦又係。如果我哋發覺現代數學咧，特別去到啲高等數學咧，你冇咗呢個負數咧，哇！咁樣好多數學係完全唔通嘅，冇得計嘅。咁、嗯、最咩就話哇，唔係一啲好高深啊、好抽象嘅高等數學，唔係喎，原來最基本嘅好多嘅物理學，特別係尤其我哋啲工程學。啊！我哋知道啊，就算啊，即系唔需要讲到相对论啦，相对论入面嗰个虚数系好重要嘅，啊，嗰、那个即系吓 I 系好重要嘅。如果你学过少少嘅所谓狭义相对论，你都知啦吓，嗰、啊那个 I 好重要。但系就算系对日常生活嘅，我哋学嗰啲电学啊，啊，嗰啲叫 LCR circuit 啊，吓、啊，即系 L 就系嗰个 inductance 啊，C 就系个 capacitance 啊，吓、啊，即系电容啊，R 就系电阻啊，咁样样咧。咁你净系中学啊，都读过呢啲咁样嘅吓、啊，即系电嘅线路咧。原来你计算咧，就系譬如嗰啲电嗰个咁样嘅震荡啊，好多乜嘢咧。原来你一定都系有个 I 喺度嘅，你冇 I 咧，原来系计唔到嘅好多嘢。喂，咁呢样嘢拗晒头、啊， 一样好似唔系冇可能存在嘅嘢。 原來 喺現實世界有 又咁重要， 又重要喎、 啊。係啦、啊，所以數學呢樣嘢咧，真係神奇到不得了嘅，係、 嗯、 嘛？其實 I 呢樣嘢真係好無厘頭噶嘛。如果你話講無厘頭，真係幾百年前，即係人類發現 I 就真係已經無厘頭啦，拗穿頭殼啦、啊。有乜可能有一個數自乘係等於一個負數咧？咁但係咧，原來你冇咗呢種負數嘅概念咧，現代好多數學咧就完全係可以收檔。咁、 嗯、 所以當然咧，嗱你負一咧，通常我哋就俾個符號佢，個、 嗯、 符號就係、是。 負一就係、 是、啊，即係負一嘅平方根， 係 就係、是、叫 I 啦 ，I 啦。 咁、但係咧，原來咧你虛數咧，當然係可以大過呢個數啦。咁、咪但原來大過呢個數咧，你其實可以抽出嚟嘅。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個六咧，其實你即係如果係一個虛數就六 I，七就七 I 係嘛？當然二 I、三 I、四 I、五 I、六 I、七 I、八 I 咁樣嚇，一百 I 都得。只不過嗰個 I 就代表個虛數。咁但係當然你一黐埋個虛數咧，你成個咧。其實都係一個虛數嚟㗎啦，都係一個虛數嚟㗎啦嚇。無論你一萬 I 都係虛數啦。咁但係原來咧，我頭先講過好多工程學上面啊嚇，你計數咧有好多數咧就唔係一個純虛數，佢係有兩部分，一部分係實數，一部分係虛數。咁實數嗰部分咧，通常我哋用 A 嚟代表細數 A。虛數嗰部分咧就係、是、喺 I 之前咧就有個 B 乘 I 代表，就係、是、叫 BI 係啦 ，B 乘 I。所以咧成個數咧就係、是、表達成為 A 加 BI 啦。咁、原來呢個 A 加 BI 咧，正正頭先我講嗰、那個兩個族啊， 一個就是實數族，一個就是虛數族嘛。咁所以呢，譬如你 A 加 BI 呢，你咪喺實數族嘅零向右數，就數到 A 嗰個位置，然後喺虛數族呢就喺零嗰度向上數，就數到 B 嗰個位置。咁所以呢，而呢、這個然後兩邊伸出嚟呢，就喺嗰、那個通常係東北上限啦，我哋講緊正嗰邊，即係喺東北嘅 quadrant 啦。咁嗰度嗰個數呢就叫做 A 加 BI， 呢個呢我哋俾個名佢， 你叫做 complex number， 就叫複數啦，中文就叫複數啦。複數就係由兩部分，就係、是、real part 同埋 imaginary part 所組成嘅。咁、原來喺而家我哋好多數學入面，甚至係日常生活嗰啲工程學入面呢，係你冇咗複數呢係唔得嘅。咁、所以呢個呢又係非常之即係 神秘， 好神秘呀，係咪即係引人入勝呀，真係。